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修炼之时，一团白色雾气包围着他，那白色雾气看上去柔弱，但唐昊却能感受到其中包含着一股强烈的韧性，保护着他的身体。达到九环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修炼，玄天功如同水到渠成一般，伴随着他催动的内力运转，正式进入第九重境界。渐渐的，护在唐三身体周围的白色雾气缓缓升腾在半空之中，凝聚成三朵巨大的莲花状形态，正是三花聚顶，武器朝元之境。呼吸吞吐之间，仿佛天上的云也被引了过来，天地灵气，哪怕是冰火两仪眼中的灵气，都在无形中与那白色雾气融为一体，再通过唐三的呼吸吞吐进其体内。唐三自身的感受则又是另一番景象。 太好了，不论是玄玉手还是控鹤擒龙，都已经随着玄天功进入第九重而完全大成了。我也终于有了可以自由施展唐门暗器排名中排在前两位的那两种绝世暗器的能力。唐门武学已经被我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如果放在当初那个世界，也足以在江湖上震古烁今了。不过在这个世界，我的修为恐怕还没有达到尽头。我现在是91级魂力，后面一定还有更加艰难的道路在等着我去挑战。但就算这样，玄天功大成之后，辅助着身体以及几个有自行吸收天地灵气的能力，不但会让我在战斗中的恢复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也让我的修炼速度大幅度增加，比起普通封号斗罗来，还是有着极大优势的。 渐渐的，白雾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它吸收的天地灵气越来越多。终于，当那白色雾气被唐三宛如长鲸吸水一般吸入腹中之时，他的修炼结束了。本就没有什么消耗的魂力重新恢复到顶点，甚至还有了不小的进步，精神力已经完全凝聚，激荡的心神也完全稳定了。复活小舞的时刻终于要来临了。当唐三睁开双眼时，唐昊和阿银分明看到在儿子眼眸上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宝光，皮肤表面更是多了一层淡金色的光彩，整个人的精气神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高度。 小三， 爸妈，我终于可以让小五复活了。 说罢，唐三站起身，后退几步，迈出50米左右，在盆地中一片相对空旷的地方站定，小心翼翼地从如意百宝囊中抱出了小五的身体，将它平放在自己面前的地面上。这本应该是很简单的过程，唐三却异常谨慎，对于他来说，这一刻实在太重要了。对于小五的复活，他可是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抬头看向天空，唐三在心中默默地说道： 大明二明，你们知道吗？复活小五是你们最后的期望，可却是我唯一的希望。小五的复活和我生存的意义是等同的。我不需要向你们保证什么，如果小五不能复活，我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没有人比我更爱的，从见到小五的那一刻起，他就是我宿命中的爱人。 你们好，我叫小五，跳舞的舞。我的武魂是兔，很可爱的那种小白兔。你呢？哥，你能不能帮我梳梳头？我头发有些乱了。这把梳子的木质很好啊，这是妈妈送给我的，是妈妈亲手所做，用上好的檀香紫檀为原料雕刻而成。虽然没有任何装饰，却是妈妈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哥，帮我梳头。哥，你真的好傻好傻。难道你死了，我还能独活吗？我不要你死，我要你活着。真的好希望能够和你在一起生活，就像以前那样。可是不行了。 我不在了，你要好好保重自己，不然我会伤心的。 小五，我们终于又要在一起了，我一定会帮你完美的复活，我不许你再这样下去，你要永远都陪伴在我身边，直到有一天我们苍老而去。 过往的一幕幕不断在唐三脑海中闪过，看着平躺在地面上面容安详的小五，他的心痛如刀割。此时的唐三猛地深吸口气，甩掉眼中的泪水，右手紧握住身边的海神三叉戟，左手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了那块他替换下来的小五魂骨，晶莹的红色在魂骨上蔓延，十万年魂骨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伴随着蓝炎黄的释放，一个接一个魂环凭空出现在唐三身上。强大的玄天功在唐三的催动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疯狂运转起来，清晰可见的蓝金色气流围绕着唐三的身体盘旋而上，他身上的九个魂环几乎是第一时间闪亮，令他的身体如同璀璨的星辰一般。一旁的唐昊此时已经握紧双拳，阿银所化的每一根蓝烟黄都在轻微的颤抖着。唐三将海神三叉戟高高举起，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中金光喷薄而出，与海神之心形成了一道桥梁，灿烂的金光瞬间照亮了整座山谷，海神三叉戟那神的气息完全绽放，笼罩了唐三和小五，笼罩了唐昊和阿银，也笼罩了冰火两仪眼和这里所有的一切。 我的身体居然也在这股金光的照耀下疯狂地生长起来了，没想到小三竟已如此强大。海神之光沟通的最有力的通道就是同源的蓝银皇气息了，现在小三庞大的神之气息已经毫无保留地进入了我的体内，我的修为正疯狂攀升着。 突然唐三的身体猛地一震，顿时他身上的九个魂环同时高飞而起，飘荡在他头顶上空。瞬间失去魂环的痛苦令唐三不禁喷出一口鲜血，但他的目光却已变得更加执着。唐三当然没有忘记海神斗罗波塞西的话，可复活小舞究竟需要几个魂环的力量谁也说不清楚。唐三绝不允许有任何瑕疵或者是变数的存在，所以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蓝炎黄的九个魂环全部震离体外，那瞬间牵扯所产生的痛苦令他那无比坚韧的身体也抱起一蓬浓浓的血雾。庞大的魂力将手中的小五魂骨送入空中，与那原本在唐三身上的第六魂环融为一体，红色的光影在空中绽放，那第六魂环在唐三浩瀚的精神力控制下脱离了魂环队伍，灿烂的红光在空中播撒，就在那海神三叉戟上绽放的神光照耀下缓缓凝聚，红色的虚影渐渐成型，小五透明的红色身躯出现在空中，这是他的灵魂。那灵魂的气息中充满了悲伤和担忧，那双水晶般的眼眸注视着唐三，似乎在诉说着什么。唐三没有退避，执着而坚定地注视着那虚影中的双眸。 复活吧，我的爱人！ 海神之光从铺天盖地的笼罩骤然凝聚，化为一道巨大的金色光柱，将小五的灵魂与他的本体完全笼罩在内。紧接着在唐三的调动下，他的前四个魂环同时飞了起来，盘旋在小五灵魂周围保护着他，在那金光的照耀下朝着本体飘然而落。浩瀚的精神力如同山洪爆发一般注入到海神三叉戟之中，转化为最纯粹的海神之力播撒而下，在那金光普照之中，小五灵魂虚影最后充满爱意地望向唐三一眼。下一刻，那红色的光影已经与他的本体完全融为一体，黄黄紫黑四个魂环按照顺序一个个缓慢地融入到小五体内，每一个魂环融入，小五的身体都会亮起一道红光，灵魂附体与灵魂融入完全是两个概念。 小五呢，凭借着相思断长红与水晶血龙身重塑的身体，能否与他原本的灵魂彻底融合，能否在外来的魂环能量支持下彻底恢复，是这复活仪式最重要的部分。唐三根本就是在不计后果地释放着自己的精神力，他的第七魂环也被调动过来，漂浮在小五身体正上方。一旦发现小五的身体还能承受继续吸收魂环的能量，唐三绝不会有任何犹豫。他的第五魂环属于蓝银皇进化而成，并不适合小五，但这第七魂环却是来自神赐魂环，属性绝对不会与小五产生任何冲突。一层层强烈的红光如同大茧般包裹着小五的身体，唐三的精神力完全密布在这空间的每一个角落，缜密地感受着小五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变化。融合的过程很慢，但却在不断地进行着，没有真正经历绝对无法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困难的过程。 如果最后用来帮助小五灵魂与肉体完全融合巩固的是当初那颗十首烈阳蛇的内丹，失败的几率至少超过五成。还好有海神之光，它无疑是最为光明纯和的神力，在它的照耀下，所有可能出现的排斥完全被化解得荡然无存。虽然融合的过程缓慢，却毫无阻碍。海神斗罗波塞西说的没错，小五吸收了属于他自己的魂环和魂骨能量之后，再吸收了我的四个魂环，现在他的身体已经被完全胀满。不过他的肉体之中本来就因为服用两大仙草以及在海神岛上的历练积蓄了极为庞大的能量，这个时候又从外界输入如此巨大的能量和灵魂之力，如果还要继续传输，绝对会出现危险。 发现这一点后，唐三终于放心地召回了空中属于自己的五七八九四个魂环。这四个可都是十万年级别的魂环，如果只看表面，现在的他倒像是一个全十万年魂环的魂宗，这肯定是斗罗大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魂宗了。实力提升到封号斗罗级别，并且由原来的五块魂骨变成六块之后，唐三发现自己对于海神三叉戟神力的借用要比与比比东一战时容易得多。 如果换作那个时候，像自己现在这样不计后果的全力释放精神力，恐怕早就承受不住了，可现在却依旧游刃有余。 虽然对于神力的借用容易多了，但却并不代表唐三的精神力增强了多少。要知道，唐三如果再想大幅度进步，除非是继承神奇，而此时对海神三叉戟神力借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输入的精神力与转化而成的神力比例。如果说以前输入十单位的精神力只能转化出一个单位的海神神力，那么现在输入十个单位的精神力却足足可以转化出三个单位的海神神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三才全面支撑着小五灵魂与本体融合的过程，而且没有半分捉襟见肘的感觉。至少在他此时精神极度亢奋的情况下，是什么也感觉不到的，就算是有也直接被他无视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